本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8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21。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本市能见度在1到3公里，局部地区不足1公里，有轻雾，开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今天是多云到晴天气，最高气温在36度左右，空气湿度大，高温闷热天气持续，目前依然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减少外出，加强防暑降温。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在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本市还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最高气温36度左右，湿度大，天气闷热，大家出门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预计未来3天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点32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西四环四季青桥南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南沙窝桥。东五环小郊亭桥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队尾排到了化工桥。北五环建亭桥西东向西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奥林西桥。京通快速四惠东进城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在了远通桥。京通快速四惠东进城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在了远通桥。机场高速北沟环岛西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温榆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西三旗桥。 走进一夜一生，荣获小剧场票房冠军的悬疑喜剧《一夜一生》正在繁星戏剧村二剧场温情上演。一夜一生讲述了三个怪胎夜闯一座200多年历史的剧院，在与剧场看门人纠缠中被剧魂附体，回顾前生的精彩故事。一座废弃的老剧场承载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剧中有哪些有趣的笑点，其中承载了哪些属于80后90后的集体回忆。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一夜一生。那么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中国的话剧最初还被称为什么？ A. 歌剧 B. 戏剧 C. 文明戏。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出了，就是中国的话剧最初还被称为什么呢？ A 是歌剧， B 是戏剧， C 是文明戏。如果您现在知道答案，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幸运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繁星戏剧村提供的一夜一生话剧票2张。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部有意思的话剧，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北京建寇南段长城修缮工程日前正式启动，借助科技手段和大众平台，保护遗址原有风貌气韵。据介绍，建寇长城是明长城的著名险段，因风雨侵蚀及人为破坏遭到了严重损毁，存在安全隐患。这次项目主要是对151号敌楼至154号敌台及边墙进行维修加固，预计明年6月竣工。第四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将于8月18号到9月2号在国家博物馆举行。这次展览以弘扬经典、铸造辉煌为主题，遴选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1000多件优秀作品参展。展览第一篇章《成古迄今，巧夺天工》，展出作品包括玉雕、石雕、竹木雕刻、传统工艺家具等工艺门类。第二篇章《薪火相传，演绎华彩》，展出作品包括陶瓷、漆器、漆画、织染绣、唐卡、金属工艺、玻璃等工艺门类，展览总面积近万平方米。另外，展览还将同时展出部分中国工艺美术馆藏精品。最近在国家博物馆，您还能看到一个精彩的展览——夏金山艺术展，日前在国博开幕了。展览展出了夏金山的部分书法绘画作品。夏金山1923年生于山东潍坊，擅长花卉、人物与山水，佛像绘画尤其凸显个人特色。其作品在宋元道士人物绘画工整细致的风格基础上，融入了探索创新，以遒劲的线条和独特的造型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本次展览会持续到8月11号。回望归鸿，徐悲鸿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日前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亮相。展览汇集了徐悲鸿抗战时期具有时代标志性的系列作品。这次展览共分为风雨如晦、哀鸣思战斗和真宰上诉三大篇章，展出了75件徐悲鸿抗战时期的绘画作品。其中的展品都是国家等级文物，其中包括八人汲水图、会师东京、奔马、泰戈尔像和喜马拉雅山之林等绘画巨作。展览会持续到10月31号对公众免费展出。再来为您介绍一个文化活动，日前第一届丰宁坝上草原文化节拉开序幕，这也标志着以马文化为主题的草原度假特色小镇中国马镇正式落成。中国马镇度假区位于河北丰宁大滩镇北部，距离北京市区260公里，气候清爽。一期工程建设有五马世界、烤羊美食节等四大主题近40项旅游观光项目，这里不仅可以体验骑马的乐趣，还能近距离接触汗血宝马、阿拉伯马等世界名马，观看马文化文艺表演，品尝坝上美食。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提起世界上的浪漫之都，大家可能会首先想到法国巴黎。英国以出版爱情小说为主的一家出版公司新近评出了世界20大浪漫之地，巴黎位列第一，希腊桑托林岛和意大利威尼斯位列榜单的第二位和第三位。这些地方上榜的因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美丽的景观、豪华的设施、温暖的气候、好吃的餐厅、令人着迷的步行道。在榜单上排名前十位的还有意大利的阿马尔菲海岸、美国的夏威夷毛伊岛、比利时的布鲁日、法属波西尼亚和博拉博拉岛等。如果去旅行碰到罢工，可能就没有那么浪漫了。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员工计划本周罢工，来抗议埃菲尔铁塔管理方管理低效，导致游人动辄排成几个小时的长队，工作人员应接不暇。埃菲尔铁塔7月初开始把预售门票在门票中所占比例由 20% 提到了 50%， 供游客提前经由互联网预约参观时间。铁塔管理方同时决定每种门票对应专用的电梯。法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现在安排不仅是效率低下，导致游客浪费时间，怨声载道，工作人员也会失去耐心。而原因不是预售票比例提高，而是管理方不知变通，应将电梯面向所有游客开放，以更好的疏导人流。 欧洲热浪来袭，德国酿酒厂是乐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欧洲多国正在遭遇高温干旱，不少农户为作物缺水而发愁，德国葡萄酿酒厂却从高温中看到了好兆头。因为高温使德国采摘葡萄时间大幅提前，可能创下新的历史记录。在德国最大的葡萄种植区莱茵黑森，葡萄采摘预计下周开始，德国预计8月6号开始采摘葡萄，打破2011年采摘时的创造的记录。酿酒厂认为采摘葡萄时间提前有助于与意大利等国的同行来竞争。潮汐现象是沿海地区的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您想过在博物馆里看潮汐吗？位于马尔代夫的世界首家潮汐艺术馆，把艺术品与潮汐结合起来，带给观众更多的新鲜体验。这个潮汐艺术馆名为珊瑚馆，呈立方体，位于当地度假村内一个泻湖里。它建于泻湖水下3米处，部分位于水下，部分露出水面。馆内展出的雕塑作品会随潮汐变化露出水面，或是隐没于海水中。艺术馆无论建材、结构还是展品本身，都要考虑到保护海洋生物的需要，能够模拟珊瑚礁。想参观馆内艺术品的观众，需要先游上一小段，然后浮潜进入馆内，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观赏生机勃勃的水下生物。爱玩玩具是孩子们的天性，靠这个也能成为网红吗？美国男孩瑞安今年年仅6岁，就因为评价玩具的视频走红了视频网站。8月6号开始，由他挑选的玩具和儿童服装将冠以瑞安世界的品牌，在美国零售商沃尔玛连锁店以及其官网上架。瑞安在网上开设的瑞安玩具评价频道深受美国孩子的喜爱。这个频道播出瑞安玩玩具和对不同玩具的反应，每个月吸引10亿人次观看。由于瑞安年纪还小，他的父母没有向媒体透露他的全名。除了沃尔玛，今年10月开始，美国其他零售商也将销售瑞安世界的产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昨天中午12点半，北京地区电网最大负荷达到了 2306.4 万千瓦，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目前北京电网整体运行平稳，建议大家在用电高峰来临之际，自觉把空调调高一度，科学使用空调，节约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微信还信用卡要收手续费了。微信还信用卡从昨天开始会收取手续费，除了理财通铂金、黄金会员等定投理财用户可以享受免费还款服务外，所有用户的每笔信用卡还款都会被收取 0.1% 的费用。最近想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朋友注意了，军事博物馆目前可以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预约10天内的门票，当天预约功能也已经开通。预约观众凭二代身份证从军博东门正门东侧票务中心入馆，没有预约的观众请从正门西侧票务中心领票入馆。爱看马戏的大朋友小朋友要注意了，太阳马戏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正在凯迪拉克中心上演。这是一个比电影阿凡达还早3000年的故事，当时的人类还没有登陆潘多拉星。故事围绕三个纳美少年展开。由于潘多拉星的重力很小，演员会刻意回避人类的生物力学规则，在有弹性的地板上跳跃。本轮演出会持续到8月12号。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注意了，杨红年与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音乐会今天晚上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在合唱界，杨红年堪称大名鼎鼎，他带出的成人合唱团和少儿合唱团都值得一听。这次登台的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就是他在1983年一手创建的，乘着他们歌声的翅膀来放飞心情吧。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今晚在江苏卫视开播了。这部剧讲述花神之女锦觅与天地之子火神旭凤以及夜神润玉三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杨紫饰演的古灵精怪的少女锦觅， 邓伦饰演的叱咤天界的战神旭凤，这两人继《欢乐颂二》之后再次合作，而邱莹莹和谢童也从现代穿越回了古代。据说这部戏的服装、化妆、道具非常讲究，但剧情是否老套，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内容就是这样，在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叫吸嘴雀，体大而胖墩的偏褐色雀鸟。我们嘴大而尾较短，具有显粗的白色宽肩斑，雌雄几乎同色，性情胆怯，经常隐藏在枝叶茂密处，平时发出响亮的叫声，有时还能听见我们在树上用嘴切剥果实的声音。飞翔很快，微呈波浪状，食物一般以植物种子，比如鱼子、松子等等为主，也兼吃昆虫。巢很坚固，由嫩枝、花梗、地衣、毛羽等筑成杯状，隐置于树上或荆棘间。我们在北京结群栖息于山地和平原的针叶或者是阔叶林中，大兴的南海子就是我们吸嘴雀的栖息地之一。这里树木茂密，水源充足，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南海子可不是这样的。 经乾隆王朝以后，随着国运的逐步衰落，南海子也日益走向衰落，直至毁灭殆尽。光绪26年，也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南海子同圆明园、颐和园一样，惨遭烧杀抢掠，珍宝奇物被洗劫一空，中国独有的珍稀麋鹿被杀掠殆尽，行宫楼寺损毁大半。清政府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大量赔款导致国库枯竭，再也无力重修南海子了。 1902年6月23号这一天，慈禧太后下令成立南苑督办垦务局，出售龙票拍卖南海子的荒地。从此历代帝王的猎场、几百年的皇家禁地开始垦荒种地了。当时朝廷中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争相购买，建立了多个地主庄园，从外部招来大量穷苦农民为他们开荒种地。到这个时候，南海子已经满身疮痍，面貌全非了。1913年，国民政府在南苑镇设航空学校，并建南苑飞机场。1922年，冯玉祥又将陆军检阅实属和所属部队驻扎在南苑，这里成了军事要地。77事变后，南海子惨遭日军狂轰滥炸，团河行宫彻底变成废墟，完全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乱垦乱伐，这里的水文条件受到了严重破坏，土地大片荒芜。后来为了处理北京市内每天产生的大量垃圾，这里又做了垃圾掩埋场，一年四季臭气熏天。随着北京市各级政府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南海子就像一棵即将枯死的梧桐树一样，又从衰落走向兴盛。从2009年开始，大兴区制定了包括南海子整治的城南行动计划。到了2012年，一个占地面积达3700多亩的郊野公园正式落成。 现在的南海子，碧绿的湖水、葱郁的松柏、金色的黄槐、鲜艳的花丛、平展的草坪，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空气新鲜湿润， 我们吸嘴雀家族和其他的鸟儿们每天都在这里享受着大自然的美丽和赐予。走进一夜一生，荣获小剧场票房冠军的悬疑喜剧《一夜一生》正在繁星戏剧村二剧场温情上演。《一夜一生》讲述了三个怪胎夜闯一座200多年历史的剧院，在与剧场看门人纠缠中被剧魂附体，回顾前生的精彩故事。一座废弃的老剧场承载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剧中有哪些有趣的笑点，其中承载了哪些属于80后90后的集体回忆。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一夜一生。那么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中国的话剧最初还被称为什么？ A. 歌剧， B. 戏剧， C. 文明戏。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今天我们要和您聊聊话剧的问题，所以说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是中国的话剧最初还被称为什么？ A 是歌剧， B 是戏剧， C 是文明戏。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幸运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繁星戏剧村提供的一夜一生话剧票2张。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有的人会说人生如戏，有的人会说人生如梦，在一个剧场中度过的夜晚会带来怎么样的梦呢？又会映照出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最近荣获小剧场票房冠军的悬疑喜剧《一夜一生》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一夜一生》讲述了三个怪胎夜闯一座200多年历史的剧院后发生的精彩故事。一座废弃的老剧场承载着多少的悲欢离合，剧中还有哪些有趣的笑点，其中有哪些属于80后90后的集体回忆。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聊聊《一夜一生》。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悬疑喜剧《一夜一生》的三位演员谢天、孟楠和刘晨，欢迎三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嗯，刚才我们在背景故事里面提到哈，《一夜一生》这部戏的场景是一座老剧场，在剧场里面演剧哈，这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那能不能再给大家，咱们今天听众朋友很多还没有去过，没有去看过，那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在不至于剧透的太厉害的情况下 啊？好吧，那我先来吧。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演员谢天，在《一夜一生》这部戏这一轮演出当中饰演钱多多，也是一个老板。 哦， 这个对，就是正如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戏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他在剧场里上演一部演剧场的戏，是讲一个对剧场坚守的一个老者。就是一个看门大爷吧，嗯，一个老头看着一个破旧的剧场，然后有三个闯入者来到这个剧场里面，然后经过这一夜，然后呢思考那一生，这名儿出来了，就是一个讲一晚上之间发生的故事，但是这一晚上呢，可能事关这三个人的。对于戏剧的感情也好，或者是与戏剧的连结也好，这么样的一个故事，然后一宿过了以后大家都有一些改变。这个戏最大的亮点是多元化啊。 多元化这个词其实还是挺抽象的哈。我记得我看的这个简介哈，里面有一个概念让我很吸引我，就是说有一个类似于附体的一个这么一个情节，是有这么一个段落吗？ 啊，对对对对，因为他一晚上，他虽然是一晚上，实际时间是一晚上，但是他真正故事讲述可不局限于此，就是他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事关轮回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吧。 嗯， 稍稍有点这个玄幻的意思啊。那刚才也是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故事的主体啊，是讲了一个怎样的形式。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也是一夜医生这部戏的主演啊。大家去了剧场看这部戏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的样子。今天我们能通过这个视频直播来看到他们在直播间的样子啊。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提醒大家现在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城市文化范儿，选择下方的音视频直播的按钮当中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到今天的节目了。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我们的这位嘉宾是饰演了钱多多啊。那另外两位嘉宾可不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自己在这部戏中都扮演了哪个角色呢，让我们观众来对上号。 我说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在这部一夜医生戏里面饰演王菲菲，是一个女博士，我叫孟楠。然后在这个戏里面其实他还有其他的角色，因为刚才谢老师提到了有是关于轮回啊，有一些这样的小的故事穿插在里面，然后其中还有轮回的一个就是一个闪的片段的时候，还有饰演猫。 其实也就是说会有换装的过程，就是以另一个形象呈现出来。 对 啊。另外一位， 大家好，我叫刘晨，在《一夜一生》当中饰演这个剧场的看门人老刘。完了这个还扮演白娘子，这是原来这个就这么设计的。原来我这个角色是谢天老师扮演的。 但从我们现在今天看到这个刘老师的这个感觉一点都没有老大爷的这个样子哈。 还不像老大爷吗？主持人的意思可能是比老大爷 还老。 没有哈，感觉还是都很年轻啊。相信这样的角色演绎啊，肯定跟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形象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别和反差吧。 除了他是本色出来的。 那具体怎么本色可能我们一会儿再来聊一聊哈。确实通过嘉宾的介绍，我们对这部戏的情节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啊。那么剧中到底有哪些有趣的笑点，又融入了哪些80后90后集体的回忆，如何将戏曲这种元素融入话剧，稍后我们会请我们的嘉宾继续来给大家聊。那接下来刚才我们也是一开始啊，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这次的这次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曲，这次戏剧的主题曲一夜一生啊，我们可以再来听上一听。 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腾达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8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21。今天的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早晨，本市能见度在1到3公里，局部地区不足1公里，有轻雾。开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今天是多云到晴天气，最高气温在36度左右，空气湿度大，高温闷热天气持续，目前仍然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减少外出，加强防暑降温。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在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预计未来三天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走进一夜一生。话剧是戏剧种类之一，是在中国的一种特殊称谓。在欧洲，一般将发端于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舞台演出形式称之为戏剧，并将它与歌剧、舞剧、哑剧等相区别。1907年，由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虚天禄》，这被看作是中国话剧史的开端。中国话剧最初名为文明戏，一是当时西学风气正盛，话剧形式是由当时思想、文化、科技等较为发达的国际引入国内；二是观众观此戏剧需要文明懂礼。1928年，著名剧作家洪深提议将英文 drama 译为话剧，以统一有关这个新的艺术形式的多种不同称谓，并使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以独立的艺术品格和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中国艺坛。从此，这种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的舞台艺术形式有了自己的新的固定的命名。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C。 中国话剧最初被称为文明戏。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以下哪一部经典剧作的故事也发生在一家剧院里呢？ A. 玩偶之家， B. 茶馆， C. 歌剧魅影。 好的，我们第一道题的答案就已经公布了哈，答案是 C 文明系啊，有不少的朋友都答对了。那我们也是先请我们的今天先请我们的谢导来选择一个幸运数字吧，选择一个数字，看看我们哪一位听众朋友会被选择出来获得今天的第一道题的奖品呢？ 选择二吧。 嗯，为什么选择这个数字呢？ 因为今天是来为《一夜一生》这部戏做宣传，这个里面正好两个一加一块就是二。 嗯，一加一等于二，很简单的。 等于三，你没算出来。哎呀， 简单的数学题哈。我们来看一下，也比较好数哈。第二位答对的第一道题的听众朋友叫心宽体胖啊，也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了。那恭喜您获得了我们这个《夜医生》的话剧票两张。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那我们的第二道题也已经给您给出了哈。以下哪一部经典剧作的故事也发生在一家剧院里 ？A 是玩偶之家 ，B 是茶馆 ，C 是歌剧魅影。说实话，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我觉得这道题是比较简单的。那您现在赶紧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幸运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繁星戏剧村提供的《一夜一生》话剧票两张，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最近荣获小剧场票房冠军的悬疑喜剧《一夜一生》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一座废弃的老剧场承载着多少的悲欢离合，剧中有哪些有趣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和您聊聊《一夜一生》。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悬疑喜剧《一夜一生》的三位演员谢天、孟楠和刘晨。那刚才我们也是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大家的角色和这部戏剧主讲的故事。那我听到有评价说这部是一部十分先锋的实验戏剧啊。一说实验这两个字，很多人很担心啊，哎，是不是很晦涩啊，是不是很难懂啊，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没有太高的这个艺术造诣的观众能不能看懂这个戏剧，会有这样的顾虑哈。那咱们要不要给大家讲一讲大家觉得这部话剧的这个实验性先锋性都体现在哪儿，是这种晦涩难懂的剧目吗？ 我来说吧。就是其实这个戏是四年前的戏。就是首排的时候好像是2014年吧。我是首排的演员。如果说四年前算是先锋戏剧的话，其实或者实验戏剧的话，其实经过四年的这个票房的检验和市场啊，我觉得肯定是很容易懂，要不然的话这一个戏不可能演了这么多年。 对。 但是它的确是有先锋性，因为在他当时创作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少有这样的戏。它里面我刚才也说过了，它比较多元性，就是它里面的艺术元素比较多。然后整个故事呢，讲述呢，其实你就想在剧场讲述剧场的故事，而且是小剧场，其实这种让你身临其境的感受，还有就是领会各种这个艺术味道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我觉得它的先锋和实验性在于这儿。但是这个戏的导演黄云卓女士曾经说过，她说这个最开始是要照实验戏做的，但是后来没想到，哎，这大家好像还很喜欢，所以说这个就能演了这么多年。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这种顾虑，就是对他的实验性或者怕自己看不懂的人，我觉得可以打消这个顾虑，因为你都已经有那么多人看过了，也很少有人说看不懂。 确实啊，这个还是有道理的，实践检验真理嘛。 对对对， 对吧？我们刚才也是一直在说啊，这部剧的这个主题里，剧场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们第二道题也在说这个剧场。那有一部看过这部戏的网友啊，在我们这个昨天发了预告之后，也跟我们聊哈、啊，说这个网友林玲说，这个戏我觉得主题很棒，我觉得对剧场就应该有敬畏之心，舞台是有灵性的，尤其别惹灯。这好像是黑话这个剧场在咱们这部戏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包括这个网友说的这个别惹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一定要这样吗？别惹灯这个有点像，有点像内部梗。如果是大家去看完这个戏了以后，肯定就知道这个别惹灯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它是讲一个剧场的故事。这个戏的原排的编剧和导演，环卓老师曾经说过，这个这是他写给戏剧人的一封情书。所以说它里面穿插着很多的故事，它是有很多个故事组成的，但这些故事的核心呢又都是与剧场有连结的。比如说这个它讲了几个方面，有演员，有观众，有舞美，然后有看守剧场的人等等等等，它是很多个故事串联在一块儿的。这个别惹灯其中是一个小故事，就是讲这个女演员和灯光的故事。就是他讲这个，刚才这位观众也提到了这个敬畏之心。其实这个戏有一个主题是表达这个对剧场要有敬畏之心。其实不仅仅是对剧场了，我是觉得其实人应该对自己周边的很多，就比如自己的工作要有敬畏，父母，其实很包括对社会吧。就是他讲述的主要别惹灯，就是讲这个灯其实也是有灵魂的，也是有他自己的感知的。他是讲对万物的那种，他有敬畏嘛，所以说你是觉得灯有灵魂才会对他有敬畏，就是大概这意思嘛。 是的，就是用一个平等的尊重的心态去看待万物啊。 对。 网友小鱼儿也说，这部戏我觉得确实让我们这个感受到了他的宣传语哈，感动与爆笑并存哈，我觉得特别好。那其实我刚才看到咱们这部戏的介绍，给他的定义是悬疑喜剧啊，这个其实两个词我觉得反差还挺大的。悬疑我觉得一直是觉得比较紧张的，让人害怕的气氛，而且呢，这个就是可能还涉及到一些灵异啊、惊悚啊这样的感觉哈。但是你说喜剧的话，应该是有轻松的、可笑的、搞笑的地方。那咱们是怎么做到这两点结合的呢？咱们今天到场的这个三位嘉宾里面，有没有谁是绝对的笑点担当呢？ 肯定是你。 哎，不至于吧？这有必要三个人了？你俩打会儿行不行？ 后面还要提 啊？行啊，我来说吧。悬疑喜剧这个，其实我倒是觉得很早以前就有，因为虽然惊悚和笑这两种感觉很难想象会在一个人身上经常出现，就比如说你害怕，你怎么可能笑出来呢？但是有时候好像还恰恰就是就害怕就能笑出来，哭都能笑出来，怎么害怕也不能笑出来呢？而且悬疑喜剧这种形式，我提一位大咖吧，比如说那个周星驰老师的那个很早以前的，前两天说那电影叫什么名来着？就是那个当啷当啷当啷当啷。不是啊，不是那个，我推荐你看的那个， 算死草， 是算死草吗？ 是什么？还魂夜 啊，还魂夜，回魂夜，就是周星驰的那回魂夜，其实就是，他就是本身就很惊悚，但是他里头也有喜剧，就是你看周星驰的东西很多都会乐，但是他那个我小时候看那电影的时候，我好多年没睡着觉，就我感觉哎我这可怜好可怕呀，就鬼会上身，但是你还是会笑着看完，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其实还是兼容的，就是我们这个戏也是，就是它其实有的地儿，还是笑料更多点。它这个悬疑可能主要借在，因为你想一个破旧的老剧场，你想这个地儿，它就有点让人害怕。 是，而且这应该是一个废弃的剧场吧？ 对对，废弃的老剧场。 对，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我觉得应该还是挺可怕的。 对，但是其实整个故事的讲述的节奏和铺陈都是喜剧的。 明白了哈，还有网友说啊，我觉得作为80后看了很有共鸣啊，我是吃了这口回忆杀的。我刚才看到就是宣传里面还有说引起80后90后的回忆杀，我作为一个90后，就是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痛苦，让我觉得就是我已经到了这个要有回忆杀的年龄了吗？那我们这个这部剧里面哈，到底有哪些就是能引起大家在回忆上有共鸣的地方，是我们曾经特别熟悉的东西，现在已经是比较少见了吗？有这样的元素吗？还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了，只能请另外两位，因为我是00后，不好意思。 1800后。没有，就是其实有很多元素，比如说戏曲元素是一个，但是戏曲元素不光是80后的 这个回忆了，应该是那个更早的回忆。那么要说80后的回忆，最突出的应该是就是《白蛇传》这一段，运用了这个当年的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有的一些造型和一些音乐元素。哦、这个音乐一出来，造型一出来，马上就回到了那个年代。我想这个是比较突出的，包括。猫的那一场，尤其是这个我的这个造型，就是一个盲人的这个造型，有点像卓别林的那个造型啊，它其实也是一种回忆啊。就但是90后可能对于这两个剧的回忆，我还真不太。作为00后的你有回忆吗？我 00后的我只知道这个戏里头有跟我一起学猫叫， 这已经不是回忆了。这个 居然还有这个神曲哈啊，那确实加入了很多的元素哈。那有没有让我们这个女嘉宾也觉得特别有回忆感的？ 女嘉宾本身就是个回忆。快点，女嘉宾，你回忆回忆吧。 回忆感啊，我还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回忆感。就是像刚才刘成老师说的，唯一的一个对于80后最深的回忆，就是他有一个《新白娘子传奇》的这么一个挺深刻的。因为现在经常暑假什么，正好现在也是暑期嘛，你打开电视，你不知道播到哪个台，可能就会看到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我前两天还真是刚刚看到，对，有这个《新白娘子传奇》，这是可能对80后的人特别深的一种记忆，就跟那个小孩现在特别喜欢看《西游记》是一个道理。 嗯，对啊，有道理哈。那看来也是确实能戳到很多这个80后、90后回忆的点啊，都能在这个剧里找到。那我们也是，赶紧来听一下，我们的第二道题，别忘了今天还有答题的环节。 走进一夜一生，荣获小剧场票房冠军的悬疑喜剧《一夜一生》正在繁星戏剧村二剧场温情上演。《一夜一生》讲述了三个怪胎夜闯一座200多年历史的剧院，在与剧场看门人纠缠中被剧魂附体，回顾前生的精彩故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一夜一生》，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以下哪一部经典剧作的故事也发生在一家剧院里呢？A. 玩偶之家 B. 茶馆 C. 歌剧魅影。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第二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就是以下哪一部经典剧作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话剧一样啊，故事也发生在一家剧院里。 A 是玩偶之家， B 是茶馆， C 是歌剧魅影。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幸运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繁星戏剧村提供的《一夜一生》话剧票2张。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刚才我们了解了很多《一夜一生》这部剧的非常有特点的地方。那我知道这部剧还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地方，就是戏曲艺术的融入啊。我们也都知道戏曲和这个话剧之间不是一个事儿啊，它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在这部剧里面他们有互相的融合。据说我们四位演员当中有的是戏曲学院毕业的专业演员啊，有的是梨园世家的子弟。那网友们应该也非常的这个想要知道哈，这个我平时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平时听这个戏曲是听的是真的少。那在这部我应该目前的我这个年龄啊，就我这个阅历来说，很难去抽出时间去专门买票去听一个戏曲啊，但是我可能会买票去看一个话剧。那么这个话剧当中戏曲的元素是怎样的融入进去的，是有着怎样的设计的思路呢？ 这个其实因为三位来的都是演员啊，这只能代替导演回答了。他具体为什么要把这个戏曲融入到话剧里面，可能我分析有一点是因为导演也是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 嗯。 可能因为源于这个学校，所以说大家对戏曲还比较有情节。这个东西你分不出来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可能是因为有对戏曲有情节所以说才考的这个学校，也有可能是考上这个学校以后所以说才对戏曲有情节。但是我估计他为什么这么融呢，是因为本身这个导演和编剧不是学戏曲出身，不像我们真正学 戏曲表演的都是从小做科的，就是等于从小就学，所以说你对这个东西无法没有情怀。就是你想你从小到大学一个东西，你对这个东西最后没有感情，那怎么可能呢？就像你和一个人过日子过二十年，你在最后离婚了也是有感情的。然后我就说这个他为什么结合呢？其实刚才主持人还说一点让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可能就是因为大家不买票进剧场听戏，都可能会买票进剧场看话剧，但是他又想宣传戏曲呢，他就把戏曲融到话剧里头让你们听就完事了。 对啊，你既然买了话剧票，我让你买话剧票听戏曲。 但是其实这个点还要有一个后续我要说的什么，就是一夜一生这个戏，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做的最成功的地儿就是有好多人看了这个戏以后，而且他看这个戏都看很多遍，就很多刷，而且他们有很多人是看完这个戏以后爱上了戏曲，然后之前从来不会进剧场买戏曲的票，然后现在就是看完这个戏以后觉得对戏曲特别感兴趣，然后可能会去买票去进剧场听戏曲。 哦，是这样哈。那看来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个不错的融合。我特别好奇咱们在话剧里面是真的是这样的就扮上了然后开始唱，还是比较现代化的一种唱法呢？ 会有唱腔的展示，但是扮不太可能，因为戏曲的扮戏那是其实还挺长时间的，从化妆到服这个盔头啊服装啊，你不可能演一出戏而且四个人演那么多角色你每次都换，那这个戏得照八个小时 啊。明白了哈。那我们其实又有听众有很多的这个小要求哈，他们要求我们能不能有哪位演员来给我们现场稍稍的展示一段，我们会在话剧里听到怎样的一个京剧的唱腔呢？ 如果大家要是看视频的话能看到，刚才主持人说完这句话以后我旁边的两位纷纷向后闪躲，那就只能把我亮出来了，那我就唱吧，唱一个那个我们这个戏曲里我们这个话剧里面也在用的一段京剧卖水的唱腔。哦，这是花旦的。我这个就是贻笑大方，班门弄斧。 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口点的胭脂是什么花红。 那就唱这一段吧。 哦，真的是很棒了，很棒了。 是，但这我先说一下，这不是我的本专业，不代表我的真实水平。 对，真实水平我们还是到话剧的剧场去感受一下哈。那正好也问一下，就是之前相信就是像您说的，从小就是科班出身的啊，从小就耳濡目染的在唱念做打，可能有这样的训练。那这一次不像是真正在戏曲的舞台上，是在话剧的舞台上，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还好 啊， 因为我们都是，先不说他俩了，就说我吧，我是经常演话剧，虽然我是戏曲出身，但是我后来已经就是经常的会接话剧演出。 哦， 所以说这种差别不是很大，而且他们本身都是舞台剧艺术，它本身就是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嗯， 而且表演本身就不会差别很大，你就说拍话剧的不也拍影视吗？所以说你演京剧的演话剧，我感觉你要说演话剧的演不了京剧有可能，演京剧的真是演得好的就是不也不太可能演不了话剧，只不过是他可能那个因为他这个表演方法不同，但是因为演话剧的不太可能能演京剧，是因为他那个是需要童子功的， 是的， 就是他没压过腿，他腿踢不到这儿，他唱他没喊过嗓子，他不会唱，这没辙。但是同样都是演戏，其实都是塑造人物嘛。 对，啊，哎，那我们的刘晨和孟楠在话剧当中有这样的京剧的唱段的桥段吗？我不会让你们唱的，你们承认就好。 没有，是这个，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四个演员啊，全是这个戏曲学院毕业的。 哦， 然后我现在呢还在戏曲学院附中任教。 哦， 所以一直还从事这个工作。孟楠老师也是在哪个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也在教京剧，所以这回呢是这个谢天老师给我们机会啊，这个参与到这个演出当中来。 其实您这个问题啊，是跟前几个问题都能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这个戏的所谓的实验性，当初的实验性和先锋性可能是在于这个戏曲和话剧的结合， 嗯， 当就是怎么能把它结合得更好啊？包括这个悬疑喜剧，它可能是用这种喜剧的这种形式，能够有代入感，让观众放松的代入进来。这个悬疑的这个惊悚性是让他觉得这更深刻。其实能够反思一下，就对于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这种在今天的碰撞，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比较重要的。 嗯，说得太好了哈。我比较好奇孟楠在京剧的段落是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我以为因为这边谢导说他扮演的白娘子。 哦，不是，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白娘子的这个角色呢，是因为他的原本的角色是一个老刘，是这个剧场的看守人，看门的这个大爷。 嗯， 然后呢他因为这个里面有轮回嘛，他变成另外一生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角色的转换。然后因为我们每个演员都要有一些转换嘛，所以到另外一生的时候，那么扮演老刘的这个看门的这个大爷，这样是不是有点剧透？他会扮演一个白娘子，所以这一轮呢是由刘晨老师扮演这个看门人，所以这个白娘子这一轮是刘晨老师演的。然后我在这个里面呢也有戏曲的部分，是因为在这个里面我还就是演了一个演员，这个演员本身就是一个戏曲演员， 是这样， 所以就会有一些戏曲的动作和一些小的片段在里边夹杂着。然后演猫的时候也会唱，因为都是在发生在剧场嘛。 明白了哈，也是让我们对这个剧有了更多的期待。那我们第二时段的时间啊，剩下的也不多，我们还是准备进一段广告。相信啊，大家听了这么多都能够感受这部戏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那么我们接下来在下一时段还会再聊聊演员们在表演中都遇到了怎样的挑战啊，它和一般的这个青春剧爱情剧都有什么不同，在稍后我们会继续聊。 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一二五八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腾达，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大量采用古典音乐的旋律，剧中舞台灯光、布景及服饰也是极尽豪华之能事。从1986年上演以来，歌剧魅影全球总票房超过27亿美元，共有12个国家、85个城市演出了这部剧。在伦敦，只要上演此剧就会座无虚席。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C， 歌剧魅影的故事发生在剧院里。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这是一幅对联的上联，您知道它出现在哪个地方吗？ A. 正以祠大戏楼， B. 首都剧场， C. 中国国家话剧院。 好了，我们的第二道题答案已经给出了，同样故事发生在一座剧院里的这个话剧就是歌剧魅影这部剧。那我们第二道题答对的朋友还是不少的，毕竟都能看到歌剧魅影嘛，当然是在剧院里发生的哈。那我们也是请这次请刘老师吧，从按座次顺序来哈。 好， 请刘老师来给我们选择一个幸运听众的数字吧，第几位呢？ 选个十号吧。 嗯，为什么是十号呢？ 107.3，就头俩是十，挺好，因为73不太好听，那我就选了个十。 行，疯狂暗示啊，7+3也是十嘛。 哎，你看看，还是主持人会说。 我们来有请我们的这个编辑来选一下啊，第十位我们答对的听众朋友啊，是叫什么？我们第三道题已经给大家给出了啊，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这是一副对联的上联。那么它出现在哪个地方呢？三个选项 ：A 是正义祠大戏楼 ，B 是首都剧场 ，C 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啊。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答案，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幸运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繁星戏剧团提供的一夜一生话剧票两张，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我们的第二道题啊，答对的第十位听众已经挑选出来了，已经数出来了，就是微信名叫秋恋云啊，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最近荣获小剧场票房冠军的悬疑喜剧《一夜一生》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一座废弃的老剧场承载着多少悲欢离合，剧中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聊聊《一夜一生》。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悬疑喜剧《一夜一生》的三位演员谢天、孟楠和刘晨。目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应该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话剧中有所出现啊。 嗯，是。 那我们的听众之前也发来了很多的消息，说喜欢这样的有好歌的好话剧，就是说我来看好话剧不仅有好的演员、好的故事，而且呢还能让我在这个动情之处听到很多好的歌曲啊。那看来他们对这首歌是很有感触。那这首歌是出现在一个话剧当中的什么部分呢？ 基本上是到快结尾的部分了 啊，听起来也有一种结尾的感觉。 对，这个戏有两个歌，一个是这个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叫《光的幻想》， 嗯， 还有一个叫《一夜一生》，这两个歌曲都是原创的，都是为这个戏而写的歌，啊，其中这个《光的幻想》这个谱曲的这个作曲还是我们的首排的演员，就是演宇哥的这个角色的叫张弛，他今天没有来到现场， 哦， 非常有才华， 嗯，确实 他演， 啊，对，这回也是他演。 是的， 那你不来就给人忘了。 那网友清泉也说啊，就是这部戏让我觉得有过感动到掉泪的时候，也有笑到忍不住的时候。而且呢，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是，结束之后的主创见面会当中啊，戏中最沉默的反倒是最活跃的那个，而最痞里痞气的反而是最学术的那个。看起来反差还挺大的。那我想知道这个最学术的那个是哪位啊？确实今天最能讲的是这样吗？啊，那最活跃的又是哪位呢？ 啊，胡又月的是张弛，啊， 是张弛，张弛不是台那个台上那个人物最 啊最沉闷的那个，然后最活跃，嗯，啊， 没有，今天没有来到直播间比较可惜哈， 对， 大家到剧场里去看了， 白说了吧，张弛未来很可惜， 听听众听这个观众这么一个反馈啊，感觉是你们表演的反差还挺大的哈。那在这次表演当中，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挑战，或者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最大的挑战。你们俩先来，反正都得说嘛，这我就不用那什么了。 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唱歌这个部分， 哦， 虽然那个很少啊，这总整个我单独唱的就两句，然后其他都是合唱，但是呢，由于我呢实在是不太擅长唱歌，啊，所以这个让谢老师啊，张弛老师、孟楠老师费了很大心在教我，啊，所以就这个，因为我个人本身不太喜欢唱歌，所以其实是一要克服一个心理的这个障碍，然后达到一个这个呈现的水平， 嗯， 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困难比较大的。 哦，是这样， 其他还好， 那我们其他的，我们的孟楠老师。 对我来说都是挑战。 太谦虚了。 没有，因为这个戏刚才谢天老师也介绍过了，这是4年前就已经排过的一个话剧了，演出场次也很多，然后呢他每一轮都会更换不同的演员，我第一个是要挑战一下我自己哈，就是因为他有之前原创的演员，还有一些后来复排的时候经历了这么几次的轮换，也有很多很优秀的演员哈，我在想一个怎么才能在我这个表演的状态下能够不至于说超越吧，但是起码能够有一些不同，这是对我来说的一个挑战。再一个呢，挑战就是因为现在我的这个体重，在生完孩子之后就有点增胖。我现在才我宝宝才4个月，等于是这是我生完孩子之后付出的第一个戏，所以这个体重上我也老觉得需要挑战一下哈。在这个戏复排之初的时候，这个谢天老师就说，姐你能不能？稍微减减肥，因为我是这一个戏当中我们一共就4个演员，我是唯一的一个女演员，虽然说不一定说都要靠颜值吧哈，但是这个戏里面就唯一一个女演员，她还是需要我觉得有一些担当的哈。我自己就是一个长相平平的人，你再一肥胖我觉得很难让观众会跳戏，后来我在想怎么样有一个方式方法演出一个不同的女博士，可能会更让大家接受一些，不一定说一个女博士就得是文质彬彬然后非常文雅的戳在那儿哈，我就再找一些自己的心理依据。 对，我觉得孟楠还是太谦虚了，其实所有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朋友应该都不会觉得长相平平。那我们谢导呢有什么挑战吗？ 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之前的3年我一直都是在演刘老师现在演的这个角色，就是老刘这个看门人，但是可能是因为一个戏演的太久了，然后一个角色也揣摩的我觉得已经就是滚瓜烂熟了，你就自己给自己找了个挑战，然后就挑战了这个4个人物里的其中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挑战最大的点源于因为这个戏真的是有很多人刷了很多遍，就是包括有很多的老观众再来看的话，一看，哎，他换角色了，他演这个，就是大家会有比较心，就觉得，哎，看他，就是还有点挺忐忑的。但是其实这轮演完了以后，大家的反响还挺好，我也觉得，还行，没给自己坑了 ，确实啊，确实不容易啊。那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说，这部戏之前也说已经在演了，对吧？现在大约是演出了多少场了？ 哎呦，得300多了吧？300多了。这轮开始的时候是快300。 那确实很辛苦了。我记得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这个话剧演员作为嘉宾的访谈节目哈，他们也说过有的时候会出现彩排当中没有彩排到的情况，会出现排练当中没有的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和排练商量好的不一样的发挥我们这一次 排练以及这个出演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经常有，而且不在于这一次，因为我们三个私下是很好的朋友，就是我们是啊四个，不是你不是人没来的，你说的干啥？那你要照这么说的话，黄导跟我也是特别铁的朋友，我们私下也都非常好。但你不知道这么说的话，那全凡西孙都得捋上了，对吧？ 然后得一大帮子人， 对，就是其实我们是属于经常合作，所以说很多东西这个。就是，或许而且有的时候经常合作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台上现改吧，当然是往好的方向改啊。就比如说你有什么点子，你不能往一般往不好的方向的改，那就是私下关系不好的。然后就是这样，就是所以说这种会更有表演的那种兴奋度和激情，我觉得反倒更好， 是一种互相促进的过程。 其实这个是首先是一种能力，而且作为戏曲演员出身的我们呢，也比较擅长这种，因为舞台剧其中有一块就是表演的这一部分，其实包含即兴表演，就是这是舞台剧区别于影视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你包括相声，包括这种舞台剧，都是这样，它的即兴发挥会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我们做出不同的反应，会根据可能是场误，但是由于我们的救场，反而可能会成为了这一场演出的一个亮点。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戏剧演员出身必备的一种能力，也是舞台剧演员应该有的一种能力。 那大家听到这肯定很想听听具体的例子，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简单讲讲最近一次有印象的比较成功的案例有吗？ 有，能说吗？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 陷入纠结， 我也不知道，我打疫苗应该能说。 不能说。 那就说，我想说哪个啊？ 那您比如说吧，其实包括还有一些即兴的东西是我们有设计的，就是即兴这个东西可以设计，这个听着有点矛盾，但其实不然。您比如说吧，这个谢老师的有一个动作，他把一把凳子呀搬倒了，这个凳子搬倒了呢，为什么要搬倒？是因为我们设计一个技巧，这个技巧是源自于我们戏曲当中的。那么他要在念词的时候踩到那个凳子的腿上，把凳倒了的凳子通过体重再把凳子压起来坐在椅子上，这是一个技巧。这个挺难的，但是这个呢需要反复的训练，而且这个咱们话剧舞台的服装和那个台毯的情况和戏曲舞台还不太一样，所以不会是100%的保险，所以就 踩不起来， 对，就有可能会失误。所以这个我们之前是有设计的，就是比如说踩起来了，我们是一个演法，踩不起来我们会怎么去应对，因为你不知道凳子会，如果你踩不起来凳子会变成什么形状，甚至有的时候那个凳子都有损坏了怎么办。那么这种即兴的台词我们是设计不出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能够预想到的， 对， 所以这个谢老师就是那么那一天呢，就是谢老师就是非常好的，他就临时的改了一句词。我们这个，但是他剧透一句啊，就是他这个原词是我下辈子我就做生意，我当老板。那么当时呢，这个他可能就说我下辈子我就做老板，他就说做老板，但是这个椅子恰恰正好那天没起来，然后他就紧接着这个，他说我连椅子都坐不住，我还做什么老板呢？ 哎呦 啊，就这个，其实这种是有预案的即兴发挥 啊， 这种东西在舞台上经常会出现。 这个太精彩了哈，临场的那个感受。 对，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头脑当中已经想过要怎么这样的处理了，还是当时灵机一动呢？ 这种是有预案的，因为本身这种就是有技巧度的动作，它本身就存在着有可能会成功有可能会失败，因为它就是它不像说平常说句话就是很简单，你想比如说你在台上翻个跟头，那你肯定要想这个跟头如果说我脚底下滑了没翻过去，我后面的戏怎么接。 确实啊，这个还得多考虑。我们网友天天说经常去小剧场看戏哈，这个小剧场的特点就是满满当当啊，坐得很满，演员就在距离我不到两米的地方，台词全靠嗓子喊，当然不一定全靠嗓子喊吧，我觉得啊，观众是时而惊呼时而大笑，有种这个非常原始的感觉啊。那这个我们这次也是一个小剧场的票房冠军了算是。那咱们演员和观众距离这么近，互相肯定也是能感受到对方的情绪的，咱们在这样的小剧场演出的时候，应该是沉浸戏剧本身，不要管观众，还是跟观众有来有回啊？ 这个其实刚才我觉得说了这个问题了，就是剧场演出，无论是小剧场还是大剧场，只要是舞台剧，只要是进剧场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是一定要考虑到观众的。当然这个可能是从我这个我们戏曲的这个出身的角度来考虑的。虽然可能话剧更多的讲究所谓第四堵墙，不跟观众直接交流的，就沉浸在表演当中，但是作为中国演剧的体系，还是应该符合中国这个观众的审美习惯的，他可能更愿意跟观众去交流，或者我们这种小剧场的所谓的实验先锋戏剧没有那么这个纯话剧的那种约束，所以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到这个观众的反应和观众的一些交流，但是可能这种交流区别于传统式的舞台剧的交流。 对，我相信观众的反应会很热烈啊。那能不能稍稍的给咱们透露一下，一般你们个人觉得自己的角色或者说整个剧目演到什么时候，观众的反应是你们觉得最好最热烈的，或者说也不一定是热烈，是你们觉得哎观众的感情反应的很好？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因地制宜吧，我这话可能说的也不太准确，就是我是觉得观众需不需要有反应，或者是演员需要观众想要看到观众有什么反应，取决于他演的是什么戏。就是你比如说像刘老师刚才说那个，你比如说我要是唱一段戏，我唱完了以后，我当然希望听到观众叫好。因为你这样咱们才是知己，你就是比如说为什么你像比如说老的戏曲，比如说唱完一段以后，比如说我一嘎掉，比如说叫叫饭底嗷就好，那你要没这下的话，他感觉他是这白唱了。 是， 然后你比如说按话剧来讲的话，我要是演一段喜剧，我这抖个包袱，我当然是希望台底下观众有人乐，因为我是在抖包袱，我演的是喜剧，你乐就是对我的回馈，我才能更有兴奋的演下去这个喜剧。然后你要比如说我演的是个悲剧，我这地儿我正哪儿抒情呢，你不是你乐了，那你这个那这这不这那你这不是你在尤其是小剧场，我觉得你刚才您说这点确实就是他本身观众和演员极近，你就是再受过训练的演员，你想那观众离你不到一米开外，完事儿你在这演，你演哭戏呢，你这特别深情的在这跟对手在这叫底下在那儿，你一下你不可能不出来，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取决于 这个问题啊，就是还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又说回到刚开始咱们那个问题了，就是有敬畏之心和对于互相尊重。 对，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觉得你演的不够好，如果观众有不同的反应，我们作为演员来说都可以理解，我们再去努力嘛，去塑造人物。但是比如说手机的问题。吃东西的问题，聊天的问题， 对， 这些其实属于是个人素质问题，也是对于剧场和人家表演人的尊重，其实也是你对你自己的一种尊重，其实这都是互相的。 对，如果说用自己的行为去破坏了整个的演出，其实也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演出效果的感受。 对对对 对，对吧？这也是聊到了我们这个观影的时候和观剧的时候啊，一些这个 剧场表演。观众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对， 他是由于观众的参与才有一个完整的剧场表演，所以这个特别重要。 没错哈，那今天听了三位演员的讲述，可能不少朋友都想走进剧场，赶紧来感受一下这部戏的魅力啊，已经是很吸引人了。那么赶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演出的这个关键信息吧。咱们的每天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是每周三到周六的晚上7:30在繁星戏剧村的二剧场上演一夜一生，然后每周六和周日下午3:00依旧是繁星戏剧村的二剧场上演一夜一生。 也就是说周三到周六日都有一个固定的晚场。 对， 然后六日还有一个下午场。 对对对、 对，那咱们这个繁星戏剧村 具体的位置给大家介绍一下。 繁星戏剧村的位置特别好找，在地铁二号线和四号线都有这站，就是宣武门站。地铁一口上来就是。比较靠近市中心，大家出行还比较方便。 好的，那我们这次的票价是怎样的呢？ 繁星戏剧村的票价，因为它都是小剧场，不是很贵，就是好像有100、160和220三个票的段位，然后还有一个是学生票的话是50元，但是学生票到票亭买。然后刚才我说的100、160、220的那些票，可以在网上或者是关注繁星戏剧村的公众号，可以购买直接。然后还有大麦啊或者是什么的都可以买。 好的啊，那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啊，我们呢第七道我们这个第三道题啊，直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A 郑以慈大戏楼是这幅对联目前所在的位置。我们一会儿会请我们的孟楠老师啊，在节目之后来为我们现场去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选出这个幸运的听众。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是感谢三位嘉宾哈。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最后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明天节目的精彩内容。水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我们又对水了解多少呢？知道水的成分都有哪些吗？知道水的净化和水质检测的原理吗？我们用的自来水是如何进行过滤、杀菌、净化才走进千家万户的呢？博物馆有范儿逛，走进自来水博物馆，探索水的奥妙。 有人问我为什么夏天要吃海参，我说夏天出汗多，昼长夜短，人体代谢快，更要保证营养。 营养的食材这么多，为什么要选择海参呢？我说海参有分身术呀，就像科幻小说一样，身体被切断了还能自行长出来，遇到海底天敌还能把内脏全部吐出来，一样可以存活。虽说不像西游记里的人参果那样长生不老、延年益寿，但是营养价值也不错。 没错，海参是海底的人参，它与燕窝、鱼翅、人参齐名，是八大珍品之一。自古很多医书泰斗当中都有对海参的记载，而现代家庭当中更是把海参作为了一种高档食材。那今天鲜鲜厂家惠民普及，每盒纯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补贴13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4001068，原价1999元的鲜鲜海参，活动当中单盒裸价只要699元。划算到这每根纯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只要15块钱，每个月的花费才200多块钱，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40071061068，40071061108。 从现在开始，每周给全家人吃上两次15块钱的野生海参，去包一顿海参饺子、海参馄饨、海参小米粥等等，煲汤、煮粥、做馅儿都行，口感鲜美劲道，好嚼易烂，全家老小都爱吃。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您在其他渠道肯定享受不到。 对， 原价是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单盒裸价直接是699块钱，划算到这每根海参才15块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 手机尾号8911的朋友订购了6盒，说15块钱吃野生海参，那还不跟买条鱼、买斤肉的花费差不多吗？今天订一点，给两边的老人和自己家都留一点。还有0031的朋友订购了几盒海参，说啊，上个月妈妈生病住院了，全家人怕我担心，一直瞒着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听说海参对身体好，希望妈妈早点康复。 是的，家人的健康才是我们奋斗的动力。相信我，野参、鲜芋仙、海参啊，是您明智的选择。 对， 因为我也有给我的家人在吃。像我爱人他这次的体检报告就不太理想，想要饮食清淡又要保证营养，海参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呢，野生海参咱更放心呀。 最后一分钟，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花到699元，而且还有一只海参焖烧杯免费送给您，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